进来啊，师兄啊。 哎， 还让妈坐啊。 妈坐啊。 哎，师兄娘，侬吃点坐一坐，他打谁要回来的啊？哎，师兄啊。 哎， 开一瓶鸡翅给俺妈吃呀。哎，吃的大公馆里向一到夏天是随便啥么子侪有的，山椒丝、柠檬丝、果子露丝、地瓜汤、香蕉、苹果，要啥有啥，去开去开啊！ 不要，这是人家的么子，凤儿。 哎， 跟俺妈身边多坐一些吧。 啊、 哎呦，侬不看看此地的捆绑上，看侬啊，包头布还没挪脱搿种穷相。 哎呀，我只管讲闲话，忘记脱了， 忙过来跟侬挪 啊。凤儿， 哎， 看看妈面孔老龌龊伐？ 蛮清爽的。 哎，师兄啊， 哎， 侬快到里向去，把两年来所做那个衣裳首饰，统统挪出来，拨俺妈看看，让伊开开眼角。哼，男的还是蹲辣屋里好，还是跟我到此地来帮人的好？ 妈不稀奇这个些东西，妈不会得要看的。 我临走的辰光千叮万嘱，两年来写信也时常提到。我不愿意让凤儿出来帮人，侬偏不听。好吧，此地不是谈家常的地方。凤儿， 哎， 哥哥呢？ 哥哥在门外这里等你呀、 啊！啊， 等哪？等了见老爷啊！ 哦，爹爹，侬快去看看哥哥呀！ 哦，我倒忘记了。哎，师兄娘，侬坐辣此地不要多走动啊，太太是要下楼啊。 凤儿， 哎。 到姆妈身边来，让我看看。 哦， 一别两年一别相见，多年相隔分两地，我是日日盼望星期几，夜夜做梦在家里。两年来，为子我儿是如烟，娘妈痴心看看你，女儿也天天在盼望，分别到今在。几年清明，我像满怀春花开，讲不出心里多欢喜。只不过我在此地帮人家，妈不要生我气。妈不会生你气，只不过两年之中心来往，你为啥一句不提起？还是张家大婶告诉我，我怕妈要生气，所以我不敢告诉你。我不管人家笑我穷，你不懂得世道多阴险，我只是怕你太年轻，容易一时糊涂生气。好吧，凤儿， 哎， 你不要担这个。 嗯， 我觉得奇怪，此地的太太要见我为啥？ 哎，哦，妈，此地太太朋友很少，晓得妈说几个字。想请妈来谈谈的 啊，凤儿，那这个客厅倒蛮好的。 哎，虽是家具旧了一点，妈侬看啊，从前的家具几乎笨重了。 嗯，凤儿， 哎， 可能热个天，哪能拿窗都不开的？ 哦，这个是此地块老爷的怪脾气，一到了热天呀，不许开窗。 哦， 嗯， 也，

心西有有人马葬他死死不知他坟墓在哪里。 老爷侬问这个为啥？ 我想与他去修一修。 为啥？ 因为我同他是亲戚。 哦，亲戚，那侬不必修了。 啊，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。 还活着？ 嗯。他丫头无心细路。好人家他就人家以为他一死其实他流落异乡大才子四次走 啊小女都回来了 是 侬是啥人 我是四凤的姆妈 哦四凤的姆妈 孤人漂流，讨饭，缝衣，杀多做，只为了母子二人要糊口。现在他就在此地， 好，在此地。 我前几天回头，他爬过头，你是不是也想见见他？ 不，难道说伊不想去寻周家吗？ 大概他再也不愿想周家舅。一位男子又嫁过两次， 嫁过两次吗？ 都是下等人，有找女的事，很不如意。老爷，侬要想帮助伊吗？ 侬先下去吧。 没事了，老爷。 叫四凤给我拿一件旧的雨衣来，顺便拿一件旧的衬衣啊。 旧的衬衣。 对，那最老的箱子里，放着的衬衣是没领头。 旧的衬衣，这个一种衬衣，一共有五件。不知你要哪一件？ 哪一件？ 有一件，在游船经上烧破了一个洞，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布上去。还有一件，在左右经上绣了一个瓶子。还有一件， 侬是啥人呐？ 我就是从前侍候过你的地下。是我视频有一天老的连侬也认不出。 侬来做啥？ 不是我自家要来。 是啥人指使侬来？ 是命，是不公平的命要我来。 谁说你了？侬神就要奔上门来。 我没来寻侬，我没来寻侬，我以为侬早死了，这个是天。 叫我到此地来碰头呢？ 你我都上了年纪了，心里想有啥个委屈，要不要哭哭啼啼呀？ 我没委屈只有，我的眼里早已流感情，三十年来受的苦，滴滴让四季在心。你才是社会上的大人物，看来一位大风尘，大概你所做好事都忘记，你做了孽，反正痛在白人生。 过去的事体好不要提了， 不要提。我们在途中三十年，今天我要偷感情。想当初你甜言蜜语将我骗，十九七就人心变了心。那一年大年三十夜，我生下了孩子三天真。你为了领取千金女，寒风大雪把我赶出门。你母亲逼我留下亲生子，我生生插在我国娘两里分。 小刘不是被侬打走了吗？ 啥？戒指病都快要死，才叫我把婴儿打在身。可怜我才刚三天，大病不却走出门。人风冒雪出国浪，求生后路西游门。一生受够那周家的愁，三十年痛苦我讲不停。想不到是梦又到浙江来，我与浙江有一生。 你我上了年纪，叫你不要不难，你以为我手中事体会忘记他，可知我内心不平。我把你当作女配来看待，我真实当你是浙江人。每逢四月十八弄三日，我总是默默纪念痛在心。甚至于你养病儿得了病，把归厂的习惯是一包的，这一切都是纪念你，能使我耐心好。 我请侬勿必再谈迭个一事。 那好，我就就爽爽快快来讲一讲吧。 我觉得没啥好讲。 陆桂可晓得？ 不晓得，伊永远也勿会晓得，请侬勿要怕。 好，那侬养个小囡呢？ 在侬矿上做工，

讲为什么答应了又退回，分明是有意讨意不得福，想用金的手骂无耻的，进一步破坏我们大部功，利用流氓来捣蛋。 或许侬想得对， 可惜你完全想错了，这些手段无能为，我们吃饭大不公，公人是团结一致不分散。我今天不是来恳求你，可以老实对你的，你要答应就答应，要是不答应也有办法来对待。我们要解决不和大地，不胜利绝不收兵不退。 难道说侬就相信侬几个代表吗？我可晓得昨天狂浪已经打来了电报，已经复工了，侬不妨可以看一看。 喏，你过来去。 啊，他们真的复工了？ 不会的，这个是假的，分明是拿自家捏造了电报来破坏我们工人的团结，商用这种卑鄙恶劣行为。 我是啥人？ 不要侬讲。 哦，是。 你真的相信侬几个代表吗？不知道侬几个代表已经跟我签了字，打了合同吗？侬不妨可以看看。平儿，我不一看。 那， 啊？他们三个人签了字，为啥不告诉我？他们三个人弄我骗了。 那么伊拉三个人呢？ 昨天夜车已经走了。 真是没骨头的东西，竟然会出卖了我们矿上的工人。 小伙子没经验，乱挑乱碰有啥个用啊？ 哼，不要面孔的董事长，这个一次算哪个臭东西有灵了？混蛋！ 不许侬讲。厂方已经将侬开除了，侬没资格跟我来谈话。 啊！原来你早就安排好，独拿手段我找领教。你伤害了矿上的工人们，你伤我们工人。妈，不要装啥事来吧，你的来历我早知道，从前是在哈尔滨神经神保修钢桥，你故意破坏了工地方式。 滚出去， 八条上面发下来无锡金，这种血腥动地侬也要闹，每条人命磕走了三八块，后裔无耻偷地换的金日家，工人们的马明东的手骨金腰包，你发的是十字一身头头在 滚蛋， 真是个伤人良的狗强盗。 去 打人！打我！打人！ 打不能打人！ 我是打！ 不能打人！我是兵！ 啊！ 兵！兵！兵杀把我的儿子！ 妈，不要理睬伊拉，我宁愿吃亏。走！ 大海！ 走！ 我你走吧！ 走！ 太

你少爷是太太叫伊来的，凤儿。 刚才你哥哥对我说，你同他讲了半日天，他到此地做地上。他是一片好心意， 真的吗？ 哦，莫非哥哥同侬讲过啥？娘亲你为我这样的， 凤儿，我问侬， 妈对你怎么样？妈拿我最欢喜，娘啊，你为我要问这句话， 凤儿，我有一事要求你，你要老实告诉我。侬同周家少爷究竟有点啥事体？ 我同周家少爷， 侬同周家少爷究竟有点啥事体？凤儿啊，来生隆隆，你可听见？明天就走，我改变主意了。